绝我，不该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 时间难倒回，空间已破碎，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。 越过道德的边境，我们走过爱的禁区，享受幸福的错觉，误解了快乐。 说喜欢离别，只要今天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，还说再见。算了解分离，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。